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有一家外国的瓷器制造厂啊，针对有些家庭夫妻为了小事儿争吵，经常出现摔盆打碗的现象，别出心裁的在推销产品的广告上加了这么一句话，说为了您家庭的和睦，使劲儿摔吧，切莫因小失大。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欢迎您接着收听，我是韩健。这个老何呀，刚出门没一会儿，佳佳回来了，就他儿媳妇，手里还拿着一大把花花绿绿的超市广告宣传页。这个小何一看这阵势就明白了，这是最近不定什么时候啊，准得拽着我杀奔超市，来上一个惊天动地的大采购。 哎，我说媳妇儿，你拿那么多纸干什么呀？咱家自打这搬进楼房，可再也不用糊顶棚了。 你成天拿我打哈哈哈，我拿这东西你会不认的？你好好看看。 不用看我都知道，这不就是咱们小区超市里那广告宣传页吗？ 既然知道你还说糊顶棚，谁家拿这个糊顶棚啊？ 是是是，媳妇儿见笑的是，这么贵的东西怎么能拿来糊顶棚呢？ 这么贵，这些广告宣传页可都是免费的。 不，他们非常贵。 难道你说是他们印刷的特好，商店做这些广告宣传页需要花很多钱吗？ 不是，这商店花多少钱啊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您每次看了这些广告宣传页都要到商店里去花很多钱，这难道还不贵吗？ 说起这个超市免费提供的广告宣传页啊，上边都登着不少的打折优惠商品的信息，不过根据广告购买打折优惠商品啊，有时候也会闹出小尴尬来。那天我刚回的家，我们爱人热情洋溢地跟我说，老公啊，今儿给我路过一家商店，我看那儿那手表正打折呢，广告上说是买一赠一，我就花1000块钱给你买了一块。说着说着呢，把手表递给我了，我一看这手表，这太普通了，这有什么好的呀，卖1000块钱啊。我们爱人看我不高兴啊，赶紧跟我解释，哎呀呀呀，人家这是买一送一呀，我去，那这买一送一就再送一块两块加一块堆儿，那也不值1000块钱呢。哎呀，谁说送手表了，人家送的是我脖子上这条金项链。说完了我们家这轶事啊，咱们再来听一段跟广告有关的化妆相声，来自王千祥、李增瑞的突发奇想。 鄙人蒙蒙尼广告公司总经理，如果哪位朋友想、 请问您这是蒙蒙尼广告有限公司吗？ 对呀、您是 我请您受骗。 哎，什么叫受骗？ 接受我的名片。 这人说话真幽默。大力卫生设备厂厂长常耿祖。 啊，是我， 常厂长。 那您是 请您受骗。 蒙蒙尼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包上当。啊，幸会幸会。 厂长您好。厂长到我们公司有什么事情？ 做电视广告。 给什么做广告？ 本厂出了个新产品 啊， 就请您给他做个广告。 不是您这是什么呀？ 皮揣子，厕所用的皮揣子。 这没法做广告，您这什么形象啊？那广告形象不好出啊。 这事儿要好办，我还找你干什么呀？对不对？ 哎呀，做好了太费劲了，那相对的费用可就大多了。 没关系，只要能把那个东西甩出去，花多少钱咱都不在乎。 好 啊， 这样您看行不行？ 怎么着？ 我先出几个广告创意。 好， 您觉得合适，咱们就拍。 不行，再想别的主意。 您看吧，有钱能使鬼推磨，你说说我听听。 这样吧， 嗯， 咱们为您这个皮揣子 啊， 先拍一个使命型的皮揣子广告。 什么叫使命型？ 就是让贵厂的皮揣子， 嗯， 肩负一定的历史使命。 这广告怎么拍啊？ 这个广告啊，要很深沉。 是啊， 要很凝重，要有历史感。 怎么拍？ 要有责任感。音乐起， 有音乐， 用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好好， 当当当当，然后是一组航拍。 哎，什么叫航拍？ 航拍 嗯， 就是坐飞机上拍。 坐飞机上拍？ 对。 哎，您等会儿，这么点的小皮揣子飞机上看得见吗？ 这是技术问题，您甭考虑那么多。 再者说了，拍这么一个广告还动用飞机啊？ 岂止是飞机啊，什么原子弹、机关枪，中东烟雾、波黑火光，日本地震、非洲灾荒，孩子哭、大人嚷，毒品贩子、黑手党， 全都是恐怖镜头。 到处是烟雾，到处是火光。 是啊， 这时候话外音出 什么词儿啊？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整整半个世纪，但是人类空间还在遭受不断的破坏，哀鸿遍野，处处饿殍。这时候镜头上一片黑暗，从远处飞过一小亮点儿来，越飞越快，越飞越近，越飞越高，越飞越大。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哇哇 哇哇哇飞碟停在半空中，底下千万人抬头仰望。这时候就听， 怎么了？ 飞碟的舱门打开了，贵厂的皮揣子成千上万是从天而降，唰唰唰唰唰唰唰，就跟满天下小蘑菇似的。 好好， 你再看这些皮揣子，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全掉在人脑袋上了。底下的人一人顶着一个小皮揣子，是边歌边舞。这时候话外音出，只有大力皮揣子才能将人类揣出苦海，做出灾难，做出灾难，做出灾难，做出灾难，做出灾难。 好， 好不好？ 好，好个屁！做这么一广告费这么大劲呢？ 你费大劲的效果还好呢？ 是啊，花钱还多呢。 你花钱还多，他将来收益还大呢。 是啊，你怎么说我这小皮揣子，他也担负不起那么重大的历史使命啊？ 这广告多好啊！ 你有别的创意没有？ 哎， 没有，咱不拍了，有没有？ 好好好，换一个， 换一 个 什么呀？ 是这样，再来个抒情型的。 什么叫抒情型？ 抒情型就是特别抒情， 特别抒情， 特别浪漫的那种。 哦、 嗯，你来扮演这个里面的主要角色。 我演谁啊？ 扮演一个新婚不久的少妇。 啊、少妇 就是新媳妇儿。 我这模样惨点儿。 哎，咱们化化妆啊。 还化化妆？ 哎，你看那个有的那演员不好看，全靠化妆。 那化化妆， 我 看看 就漂亮。 你怎么化妆啊？ 好多演员真是就靠化妆，一化出妆来就漂亮极了。您让各位看看漂亮不漂亮？各位看看，像不像那个 谁， 刘晓庆演的那个武媚娘？ 我看我不像武媚娘。 那你像？ 我像武大郎。 武大郎干嘛？ 武媚娘就这样。 您拿着这把伞。 哦，还有伞，这什么意思？ 这样 啊， 一会儿啊，我也找一盘大夫， 找一盘丝带子， 音乐一响， 嗯， 咱们两个人就在蒙蒙的细雨当中漫步在林间的小路上。 哦， 一边走一边报这段广告， 行， 好不好？ 我先上那边找找感觉， 找找感觉， 找找感 觉，我找一盘带子。 行， 好的， 找找感觉。 咱们还是音乐体，马上就进啊。好，开始。你看，这里的风景多美啊！小溪潺潺，群山环抱， 弯弯曲曲，羊肠小道， 鸟鸣枝头，萋萋芳草， 鸡了狗子，乌鸦乱叫。 我问你，为什么总对我这样无动于衷？ 因为我惦记着咱们家被堵的下水道。 你看，这是什么？ 啊！你穿吧， 只有他才能解除你无边的烦恼。 我要向他热烈拥抱。 怎么样？ 味儿差点。味儿差 的一盘皮揣子是新郎送给新娘的最佳礼品，大力大力，男人的心意，大力大力，大力盘皮揣子。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韩健欢迎您接着收听。这小何家家呀，说归说，闹归闹，一番玩笑之后呢，就开始一块研究起了采购清单。俩人这正商量着呢，老何手里拿着李大爷给买的止痒药，乐呵呵的回来了。这老爷子呀，总算是见着笑脸了。 哟，家就回来了。 爸，瞧您高兴的，手里拿的什么呀？ 你不知道，那是咱爸呀托李大爷给买的止痒药。哎，不过我说吧，就这么一瓶药，您治愈得成这样吗？您是拿到了药高兴的乐呀，还是身上哪儿痒痒痒的直乐呀？要不您先抹点药吧。 就你这小子这张嘴呀，也不是随谁。我不是乐别的，我是乐你李大爷去买药的时候跟人家售货员斗嘴的事儿。你说这老家伙那么大岁数了，走哪儿他都忘不了开斗。 爸，您快说说怎么回事啊？ 你李大爷到了药店，跟人家详细了解了这种止痒药的功效，人家那售货员特热心，解答了一溜够。最后你李大爷问，那这药多少钱一瓶啊？售货员说40一瓶。你们猜猜你李大爷怎么说？ 这老爷子怎么说的？ 他问人家，这一瓶40，那一滴怎么卖呀？ 没听说过，这买药有令滴卖的吗？ 就是呀，这我李大爷这话问的可够绝的啊。 是啊，人家售货员也说呀，说大爷，我们这药都是一瓶一瓶的卖，怎么可能一滴一滴的卖呢？你李大爷指着人家药店里那广告笑着说，你们这广告不是写着那么一滴起效啊。 您听听这位李大爷也够有意思的。说起现在社会上这个广告形式啊，可是太多了，电视广告、橱窗的、灯箱的、网络的、短信的，应有尽有。甚至有些人呢还在艺术形式里头加进了广告。下面咱们来听听何军、王振华在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的相声小段说广告。您看看这广告是怎么跟评书结合在一块儿的。 忽冷忽热爱感冒，阴天下雨怎知道？今天我来说一段梁山好汉替天来行道。话说我， 你在这儿嘚吧嘚吧嘚吧干嘛呢？ 说评书。 照你这么说呀，一辈子也火不了啊。 我也不想火。 不想火，你学单田芳，把嗓子憋得比腰都粗。 我 要小伙你找我，我免费为你包装。 我正馋着流口水，这就冒出块炸鸡腿，做梦都不敢想这么事儿。 我有个新创意 啊， 在你的评书里插点广告。 你打住吧，知道观众朋友们有四大讨厌吗？ 什么四大讨厌？ 货摊摆上人行道、 嗯、 夜半歌厅嗷嗷叫，相声不逗自己笑，电视剧当中插广告。 那是他们插的不巧妙 啊！ 要是我给你评书插播广告， 嗯， 保你一夜走红 啊！ 明天一早， 嗯， 你将与明星齐名， 和大腕同步， 星光耀眼，夺人耳目， 大腹翩翩，别有风度。 不敢说你是妙龄少女的偶像， 我也会成为中老年妇女的呕吐。 你还说那武松打虎， 嗯， 我藏在你身后，我一拍你，你就定格，再一拍你接着说。 咱来一回， 开始。 话说我还没开书呢你就插广告啊？ 不插广告你能火吗？嗨、广告过后不要走开，谁的评书最精彩，请看超级大肥仔。 话说武松武二郎这一天来到阳谷县境内，见前边不远有一酒馆，扑棱棱酒气飘摆，上写五个大字： 北国夜总会。北国夜总会超强设施，一流的设备，你在灯红酒绿中享乐，你在轻歌曼舞中陶醉，欢迎光临北国夜总会。 我说到哪儿了？ 五个大字吗？ 对，酒席上写五个大字：北国夜总会。 啊，这武松还哪儿都去？ 不是，三碗不过岗。 对， 王松进的店来，高声叫道：店家，可有什么好吃的能填饱俺的肚皮？客爷，这是本店精选的牛肉，请您品尝。 精选的牛肉，精选的辣椒，精选的配料，熬啊熬啊熬啊熬啊，我终于熬成了阿奇婆香辣牛肉酱。 这武松正与阿奇婆说笑 啊，这武松还认识阿奇婆呢。 武松是边吃牛肉边说道： 对吗？ 店家拿酒来。小二急忙端来美酒，屋里顿时酒香四溢。武松端起酒碗，是咚咚咚咚， 中国人喝中国的 XO。 这武松喝了一碗又一碗， 喝了桂圆肾宝，他好我也好。 一连干了18碗，武松的脸上是微微泛红。 咋的了哥们儿？让人煮啊？ 没事，感冒发烧。 感冒发烧我有绝招，整点逆风丸吧。 这武松你这是武松打虎，是你打我？ 哎，不插广告没效益，我怎么包装你？ 你这个道理我明白，可咱们这是艺术，我代表我们全家老小求求你，就叫武松先把老虎打死吧。 好，打虎之前没广告了啊。 谢谢。 嗯， 武松提起哨棒直奔景阳岗，大约走了4-5里路，武松就觉着酒劲上撞，浑身不适， 每个月总有几天不适的感觉。 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打虎之前不是没广告了吗？ 哎呦，我忘了你。 前边不远有一块大青石，武松走了过去，倒头便睡。突然耳边恶风袭来，树林中窜出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头似麦兜，眼在铜铃，张开血盆大口，露出利齿钢牙。这口牙牙好，嘿，胃口就好，身体边软，吃边软甜。 您这是怎么了？ 我掉沟里了。武松抓住老虎的顶瓜皮，是屈拳便打。老虎要死要活，快说快讲。 我让你说出来，让你说出来。难言之隐，一贴了之。荣昌康泰，贴肚脐治痔疮，专治内治外治，火合症，有的就是他不切。 刚刚咱们听到的是何军、王振华合作表演的相声小段《说广告》。您听这评书里广告加的是不是有点太频繁了？不过要是不是在这个艺术形式里头加广告，而是用某种艺术形式来做广告，那呀准能耳目一新。您比如说吧，我就突发奇想说，咱们给这个电影变形金刚做个广告，用什么呢？反差大点的，咱们来段曲艺里边那个惊动大鼓。那位说，您这不是胡闹吗？这怎么做呀？怎么做呀？我给您做，您听听试试呀。这味儿的 苍茫宇宙起狼烟呐、有两波机器人打成一团呐、他们一波能把那汽车变呐、一波抢夺那能量源呐、啊噔个里个咚，您要是想知道这所以然呐、就去电影院里自个儿看呐、呦呵，憋死我了。 我这京韵大鼓不怎么样啊，我这太业余了。这个老何一家关于广告的故事咱们就听完了。最后呢，为您带来一首陈奕迅演唱的《像一句广告》。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叮当，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快乐合家欢再来一同感受老何一家的快乐生活。回见。 你必须活得像一句广告，谁会有时间听你唠叨？把你复杂的表情全删掉，每张相片只看到你的微笑。你只能活得像一句广告，才能打败寂寞的困扰，才会被人看到这无关身高，你才变得重要，不变成气泡。方向完全找不到，只不过去趟巴厘岛，又推出更快的电脑，我就显得不够时髦，看是谁受不了。你必须活得像一句广告，谁也不能强迫谁思考，把你无趣的一面全删掉，就像把一辈子浓缩成几秒。找工作的人那么多，凭什么你比别人屌？你要是不懂得可笑，我看回家去睡大头觉。找爱情的人那么多，凭什么你比别人好？还要说些天荒地老，我会为你祈祷。你必须活得像一句广告，谁会有时间山高。